起足迹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 一那哈不哭把我都拼命，努力地对你摸那把分心， 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 Sino ba ako? Walang dating sa'yo. Di tayo bagay, sobra mong ganda. Talaga. 却把我自己为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搞得太紧，把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那你忘记初次见你， 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， 马格安德琴该色的浪漫音，用阿兰该一根吉他， 握你的双手，感觉你的温柔 的温柔， 真的有点斗不过气， 能用马不轻tinanong sa akin, dapat bang pagbigyan pag-ibig natin mahalin, 却把我自己为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搞得太紧，把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当我爱爱心那撒天狼牙，爱上你是我全非的